好，轉眼間又回到呢度啦。咁啊，啱啱講到佢哋話佢係成本低嘅製作，所以就唔適合攞獎咯。即係呢個，我覺得 即係講，即係將錢拎埋出嚟講啦，好肉酸咯、 啊。即係呢個係垃圾， 好肉酸啊！ 係 completely rubbish 咯。如果用呢個， 我哋又喺度做痴男怨女 啊。係即係又批判啦，但係真係，但係點解即係我覺得要容許我哋喺度解釋一下點解我哋成日都做呢個痴男怨女？因為我覺得，喂大佬啊，你日日聽見佢哋講埋呢啲咁嘅，即係荒謬到極點啊！我覺得係。 咁如果咁都冇人出声嘅，咁 即系我好难仲同你讲话正能量咁样话啊解释乜嘢咁样？喂大佬，喂你，我唔知其他国家系咪咁样？你听见佢哋不停咁样喺佢哋把口嗰度讲埋一啲唔合乎逻辑、唔合乎常理、 唔合乎呢个普世价值嘅 咩？唔好话好唔好世价，我觉得太复杂添。讲普世价值根本就唔合乎正常讲嘅嘢。有乜可能會一套電影係根據佢嘅錢有幾多而去頒一個獎俾佢嘅啫？咁如果係咁嘅話，政府 即係又嚟階級啦。 係咁，政府贏硬咯，叫香港叫特區政府崩幾十億落去拍一套戲，拍個國歌一齊喺度唱，咁咪攞獎咯。 跟住就係，人哋好高成本製作㗎，係 啊，好高成本製作， 好多錢嘅，知唔知套戲 咁樣？係啊，咁咪可以攞獎咯。如果係咁嘅話，咁如果係咁講嘅話， 如果咁講，我用咗好多錢整容，咁我係咪又可以攞獎咧？ 你用咗好多錢整容，係咪代表就一定靚？係 啊 係 啊， 係咯，根本唔合理噶嘛，即係好似啱啱佢嗰個例子，就即係我覺得非常之恰當貼切，唔係話你整容攞得錢多出嚟就整得一定靚噶嘛，大佬。有陣時有啲即係，譬如可能你天資上啊，有啲知識上面係真係爭啲，咁就爭啲 啦。有啲人嘅眼光就係睇翻覺得你靚嗰批人嘅眼光唔同噶嘛。係 啊係啊。 就正如點解食正咗呢條路咁，就係而家有呢批人，咁而家就係食正咗啊嘛，點咧？ 百貨應百客咯，我覺得呢啲嘢真係你。其實佢，我咧即係聽見佢哋講嗰啲好鬼廢嘅，即係太啲論點太廢啊！我覺得如果你要覺得佢 即係可以是但一句都可以反駁到。 我覺得如果你要覺得話你嗰十年係唔值得攞獎嘅，我覺得係你要 即係其實你講拍攝手法已經夠啦。 即係我覺得你要有一個足夠嘅理據咯，即係你要足夠嘅理據講，譬如可能你覺得佢拍攝手法唔得嘅，燈光。嗰、那個方面，你覺得佢係攞得唔好？ 同埋你咪話太參差一套作品， 一套作品太參差啊！ 即係表達唔到個意思啊！係 啊，你或者你覺得 即係你要摟佢都 OK， 但係你要有一個即係正常啲嘅 正常啲嘅原因咯。但係你佢哋好多講嗰啲原因係完全唔正常咯。有啲我覺得係為反而反咯，直頭係。即係好似我啱啱， 我記得有個人就係、是又係反對啦，喂而家就係食正咗呢條水，而家呢個風氣，咁係咪十年拎獎啦，會導致以後啲作品都偏向想迎合大家嘅口味，而導致出現好多呢啲政治化嘅作品咧咁樣，跟住就俾人哋 share 咗出嚟話特登唱反調係咪與眾不同靚特別啲格咁樣？ 咁其實我覺得好荒謬噶啦，你電影佢本身唔係食正呢條水噶。佢帶動咗呢條水啊嘛，個問題就係佢真係潮流啊嘛，我話潮就係潮，我話係流就係流，即係好似潮流教主咁所講。個問題係，即係佢，譬如佢本身其實咁多年咁耐以嚟，你哋話佢食正呢條水，你哋有冇人夠膽拍啊？你哋有冇人夠膽？你有冇人夠膽去做？ 佢拍出嚟嗰陣時，仲話邊度又要落架啊嗰啲，跟住好難先睇到飛啊，跟住又要仲要上埋文匯報啊。 係啊，即係你好似啲黃百鳴咁樣話，我覺得真係即係佢話啊，黃百鳴話哦，我覺得真係好唔值得攞獎咯。跟住人哋問你有冇睇過套戲啊？冇。咁講咩啫？咁有咩好講？你根本都冇睇過，你話哦，我覺得係唔值得攞獎，就係。 我睇完之後可以話我睇唔明。 系啦，跟住然后又话咩？即系又话咩？佢都拍到诸如此类嗰啲咁嘅。咁喂，你话你都拍到，咁点解你唔拍啫？你平时年年新年拍埋晒嗰啲咩六福喜事啊、最强喜事啊、家有喜事2000几年啊，请埋晒嗰啲咁啊，即系所谓嗰啲咁嘅 show 腿啊、show 手臂。 系啊，跟住一系就揾啲超级巨星啊、甄子丹乜乜乜啊、陆鸿代林啊，跟住然后诸如此类嗰啲人啊，即系嗰啲。 如果咁讲，我觉得佢系靠嗰啲人名咩啫嘛。 即系难听讲句，我觉得你仲垃圾啦。 其实佢啲拍摄角度嚟嚟去都系嗰啲嘅， 根本 即系正面影过嚟咯。即係幾條女行過咁樣。 即係難聽啲講，我覺得黃百鳴拍嗰啲仲垃圾咯。我覺得垃圾到一個地步係， 如果冇星冇人會睇， 又要再批判啦。我覺得即係你黃百鳴當年拍咗周星馳家有喜事，因為是周星馳啊嘛，係周星馳，即係難聽講句，我覺得是因為周星馳令到你套戲變得咁厲害，而且嗰陣時係一個即係佢嗰啲意念都好創新啦。跟住然後你見家有喜事店，你就年年賀歲片你都整啲喜事啊，乜乜喜事啊， 我正面啲啲人中意啊嘛， 係啊， 都好似我哋咁咩？ 正能量啊嘛，係嘛，正能量。咁跟住咧，拍完之後完全做臭曬個朵垃圾。一講 呢、這個就係香港屬於香港嘅每個香港人新年嘅賀歲片啦。係 啊，跟住然後我記得嗰陣時有一年佢仲拍咗一套叫做《開心魔法》，揾咗吳千語嚟拍。如果我冇記錯， 我有睇啊，但係其實套戲有啲無聊啊。 其實我想講，我見到佢都已經即係見到係佢拍埋啲咁嘅嘢，我已經唔想睇。嗰陣時你知唔知一講《開心魔法》，跟住啲人已經問我：哇，搞咩啊呢套嘢？即係你見到佢嗰啲咁嘅片，垃圾到咁樣，但係佢仲好意思走出嚟講話批評人哋，話人哋唔值得攞呢個獎咁樣，又話咩佢自己都拍到。喂，大佬， 其實佢都係老屎忽啊！咁點解係咁對啲後生嘅咁多咁樣嘅批評咧？我覺得作為前輩唔應該 係 咁咯。 我覺得係奶共啫，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佢要靠攏呢個大陸嘅市場，所以佢先係咁發表埋呢啲咁嘅嘢。你估？ 但係認同佢嗰啲人都很有問題嘛。 是啊，我覺得認同， 因為那認同他那些人即是懶是有那些什麼道德觀，懶是那些即是那些偽善那些，那他們正常都會覺得、那你這麼老都不應該跟年輕人，那你給多些機會年輕人，即是他都起碼有個 concept， 但是他們沒有， 怎會有呢？其實你即是我們經常說他們很講很多荒謬的事，你覺得他們會不會知道自己講的那些是荒謬的事？他當然知道啦，他當然知道自己講了一些不正常的事啦，但是那為什麼他都要繼續講？因為一個字咯，就是利，因為利益而已。因為你不這樣講的話，即好像黃晶那樣，為什麼他經常都要向著那些這樣的，即是他的所謂的後輩啊，那些人發炮講了一些沒有智商啊沒有知識的事情。那原因就是因為什麼？因為他不需要你們的市場啊嘛，你個市場垃圾啊嘛，佢覺得，咁佢哋要嘅係只係要大陸嘅市場啊嘛，咁咪，所以佢咪不停咁講一啲唔合乎常理嘅嘢，而我哋覺得佢講得好荒謬，但係佢亦都繼續講，點解？都係就係 影響唔到佢利益咯， 係因為影響唔到佢嘅利益咯，因為佢哋個利益唔係喺我哋嗰度啊嘛，佢就係要特登得罪，用得罪其他人嘅方法去討好另外一邊，佢自己利益嗰班人。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嘅情況都係咁樣嘅，佢見到佢哋好多嗰啲，即係嗰啲咩林建岳啊，你見到林建岳嗰啲成日走出嚟講話咩？我覺得自由行太少咯，我哋一定要放更加多嘅自由行落嚟。我心諗你黐咗邊條筋啊？即係我哋梗係會咁樣覺得啦，但係你喺佢嘅角度嚟講，喂，你死你嘅事啊，你哋自己逼死，俾啲屎浸死關我咩事啫？講真，佢有錢賺，佢有上面嗰啲人落嚟，咁梗係佢梗係發個豬頭噶。咁咪就係同樣個原理咋嘛。我覺得佢而家，所以話點解香港嗰個淪陷得咁快，就係因為有呢一班人囉。呢一班人係根本身就係、純粹為咗利益嘅，因為佢哋冇其他價值觀去支撐住佢哋㗎嘛。佢哋純粹係一啲即係難聽啲，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商家佬啦。商家佬就係見風 洗陀， 係見風洗陀，中意即邊度有利益啊，靠攏邊邊，所以成日都話咩要爭取民意大多數嗰啲，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好無謂。 見風洗舵， 因為大部分人都係見風洗舵。人類嘅本質，我覺得人類嘅本質本身就係咁，即係唔好話淨係華人或者淨係中國人。人類嘅本質好多時就係、是，尤其是政治，我覺得政治就係咩？政治就係一個利益嘅分配咯。 嗯， 係突然間講到好深入，突然間講到好深奧咁樣，好似，但係即係我覺得用簡單啲嘅方法講啦，就係、是、政治就係利益嘅分配。你見到嗰啲荒謬嘅事，原因一個字，全部都係因為利益嘅問題。你要解決咗呢啲人嘅話，即係你要解決咗呢啲人嘅話，你就要一係就破壞佢哋嘅利益，一係就 成為掌握佢利益嘅 一部分咯，然後等佢靠攏你咯。咁其實所以今次點解會即係咁大爭議啊？你見到咁大爭議就係因為好簡單咯，就是因為利益咯。佢覺得，同埋我最唔明嘅一樣嘢就係點解佢嗰個金像獎會突然間頒俾10年啊？ 點解啊？ 我都想知道點解。其實我覺得係唔合理嘅，因為佢哋係 係咯，佢哋係嗰啲商家， 不嬲都係不嬲都係靠大跟大陸噶嘛，點會突然間無啦轉態去頒一個咁嘅獎俾？ 就好似係唔記得係咪759嗰個老闆？ 759啊，上到第一田啊， 唔知民建聯嘅， 係啊係啊， 跟住佢嗰個叫689折咯。 689折， 即佢又要出嚟抽呢啲水喎。 即佢特登就係抽一抽嗰、那個，抽一抽政治水咁樣咯。 係啊，但佢明明佢自己就係民建聯嘅。係 啊，但 佢又咩689折，佢抽一抽呢啲咁嘅政治。 但係民建聯同689都唔係好啱咯，我覺得佢哋，因為都係利益嘅問題啊，有衝突啊，我覺得佢哋都係有衝突咯。不過點樣都好啦，就係、個問題就係、我覺得佢頒咗俾十年，我覺得最大嘅啟發唔係呢套戲嘅問題。咁當然啦，呢套戲真係頒咗嘅話，咁對嗰個本土或者對嗰個港獨嘅思潮係好有幫助啦。 即係直情係打支強心針啊！ 係啊，打支 正面啊， 好正面啦、啊。咁當然啦，不過依然我覺得都係唔好批判咁多啦。咁但係其實睇到嘅一樣嘢就係講緊佢哋突然間係有一個轉態嗰個情況出現，即係佢哋唔再係話。好似以前咁，淨係賴大陸咁樣，佢哋好似係又想有少少，即係想翻翻去本地嗰個市場啊，想討好翻本地嗰啲觀眾啊，同以前嗰個風格係完全唔同。以前係唔會， 我覺得嚟緊係新時代咯，因為 Viu TV 係咪 Viu TV V I U 嗰個 TV， 我唔知道， 即係講緊立法會主席去旅行咁樣， 我知道我知 嗰個，同埋嚟緊RTHK 佢話咩絕。認真製作，絕不敷衍，你知唔知？ 即係佢講啫，呢個 唔係，但我覺得我對港台有呢個期望。 即係你有呢個期望， 我對佢有信心嘅。 你對港台有信心嘅？ 係啊，香港電台。 我知道，咁你咪睇下咯，睇下有冇。 因為你都知啦，我哋成個生活就係有呢個我哋平時睇嘅嘢啊，所有節目啊、資訊啊去主宰噶嘛。咁嚟緊推出呢一啲，同埋佢哋啲作品都開始冇乜咁離地咯，呢啲同埋都。即同以前嗰啲 TVB 啊嗰啲相比，係即係一條新血路咯，呢個 即係一條新嘅路向、新嘅思維喎。 係啊， 同埋 係好大對比啊！ 即係其實，即係你見到啦，即係其實我哋之前， 所以我覺得而家嗰個電視台咁樣轉一轉，其實成個世界已經唔同咗啦。 其實我哋之前已經講咗兩集係關於歌影視，即係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嗰兩集都係講關於歌影視。但是我覺得而家成嗰個歌影視嘅風氣已經係轉向咗 啊！轉向咗政治化。 你可以話係轉向咗政治化， 同埋冇咁離地咯，即係都有啲諷刺性同埋反映個社會咯。 係，即係對於嗰個前景啊，即係對於你嗰個本地嗰個前景嗰個反思， 我覺得有希望。 係越嚟越強咯。例如，即係其實你見到而家係越嚟越多即係你話商家佬又好啦，又或者一啲鋪頭啦，咩都好，佢係開始反思咗嗰個路向，係咪應該要再唔應該係淨係一面倒偏向大陸？咁當然因為大陸經濟唔好，這個都係一個都係一個原因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你見到係一件好事嚟嘅，真係一件好事。 即係佢哋都反省咗，我覺得。 佢哋係唔可以話反省咗啦，係有一個轉咗態嘅情況出現咯。即係你唔好覺得佢哋 即係我覺得而家算係有開始有少少成果啦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你唔好覺得佢哋 之前發生嘅事，就例如反水貨之類嗰啲，跟住而家開始有少少成果啦咁樣。 終於都察覺咗，其實本地嗰個市場 即係終於遍地開花咯，佢講曬。即開始遍地，即之前播下的種子開始開花。 其實都未必關播下種子事嘅，其實我覺得都是利益啫。發覺呢個本地嘅嗰個市場都很龐大咁樣。 所以咪就係、是，佢都要有我哋呢些人的出現，咁佢先會突然成為主宰佢利益的一部分啦。我哋 係咯， 咁佢先會突然之間察覺到，跟住先可以有機會轉態啊。 係咯係咯， 所以唔係話遍地開花，就係冇我哋都冇佢哋啊。 好，咁啊，等間再繼續講。